亲爱的天父，真的是感谢你，赞美你，主，谢谢你，谢谢你。In Jesus alone， 哈利路亚，一切都在那里边了。In Jesus alone， 哈利路亚，主，谢谢你，主啊，真的是，主啊，真的借着你赐下的这些诗歌，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哈利路亚，谢谢你宝贵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这真理。哈利路亚，你真的是从我们信的那一刻起，一直到今天，你一直的在对我们重复这真理。In Jesus alone， 哈利路亚，是的，主啊，真的是。求你宝贵的圣灵体贴我们的软弱，再一次的向我们来强调，再一次的解开你的话语，带领我们进入到这真理之中，就是唯有耶稣基督。哈利路亚，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都赐下来了。哈利路亚，这救恩是完备的。哈利路亚，不需要加上一点，也不需要减去一点点。哈利路亚， In Jesus alone， 哈利路亚，主啊，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进入这真理。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真理的圣灵再一次对我们的心来讲话，讲那样的智慧和那个启示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哈利路亚，主啊， we welcome you， 哈利路亚，欢迎你。这位你来了就应许我们说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哇，这次带那个什么哈，带这个话语，我真的是觉得有好多东西越看越清楚哈。所以呢，我自己有的时候都觉得说，哇，过去我以为我看清楚了，实际上还不够清楚。然后又看的时候，再看同样的话语的时候，然后呢就发现哈，哇，他说的这个越来越说的彻底，越来越说的强调哈。所以呢，愿我们真的是神来帮助我们哈，我们来看神到底说什么，放下自己所有的感觉，放下自己所有的那种经历哈，我们要经历，要向神的话语靠拢，不是说要把神的话语降低到我们经历的水平哈。所以呢，真的是感谢神，但是神的话语不是定我们经历的罪，乃是吸引我们进入到更深的处，恩典的更深处啊。刚才小毛说，哇，他这个在敬拜中感觉到，他说感受到以前总是盼望进入至圣所，今天在敬拜中他说他进到了至圣所里头的感受啊。所以我感谢神哈，神给我们的就是越来越 close， 越来越 close 跟他哈。所以呢，感谢神。我们上一次说了两点哈，查了两点哈。上次一点呢，就是说什么呢？我们在做罪的奴仆是不合真理的，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与耶稣同死，已经同埋同复活了，不可能罪永远做我们的主，不可能的。他不是说那个，他说这个东西是不可能的事儿。好，为什么呢？认为我们已经重生了。待会儿你，他讲的就是这样那个罪不能持续做我们的主哈。那我们想想，我们的经历被罪捆绑还是有一段时间呢待会儿我们再来解释，跟这个不矛盾的哈。他是说什么呢？他是说你已经与耶稣同定十字架了，已经你的灵已经不再受他辖制了。认为什么？认为你重生了，这个是神的灵住在你的里头。所以他说这个不可能长久的一直做罪的奴仆，这是第一。第二点的话，他说你已经不在律法底下了，你在恩典底下，高于律法，你知道吗？在你一信主的时候，你就超越了律法，你就高于律法了。当然他说那这个意思呢，他也补充一下，他说我说这个意思，说你高于律法不是让你藐视律法，践踏律法，故意的说侮辱律法。他说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你把律法，你的地位比律法要高，认为你是神的儿女。所以你就知道哈，我们不是每一天总看着律法比我比他高一点还是低一点，我们应该每一天的时候盯着说，耶稣他给我这尊荣的地位，他的生命在我里头。你看眼光不一样了，你过去是看着死的律法，今天你看的是谁呀？生命的源头，你的地位不一样了哈。所以他怕我们还没听明白啊。然后呢，第七章接着来讲。我跟你讲，神，我后来我发现他真的是掰开了讲再讲。我知道那个，我们再看一看，他说的更明确一点，让你呢啊，真的我们高于律法了吗？我没觉得我高于律法呀。 我还有好多律法要求我没达到，我真的高于律法了吗？ 啊，我们肯定心中还有这样的怀疑，还有这样的经历哈。那我们来看第七章哈，我们先来读第七章的一到第六节，我们先来看这块哈。还是请小毛往那边读哈，一人读一节。 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 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丈夫的律法。 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必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 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 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 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义文的旧样。 好，谢谢。我们先看这六节哈，这六节呢，他用了一个婚姻关系做比喻，呵呵，好像比较容易理解哈。他说什么呢？他说，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啊，他说律法和人的关系，那你人活着的时候，你是受律法管制的。好，他说这个就像说什么呢，他就是说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那这个道理大家觉得同意吗？ 同意。 真的同意吗？好像还是有点不同意。 说是丈夫死了，对吧？ 对对对。 对，后面是吧？后面 是他死， 难道是？对，应该是他死才算，是吧？ 对对对。 病来弄， 要不能对应说律法死了。 对，就是这三个都可以死，是律死了，还是丈夫死了，还是女人死了？就是我也是这个对不上。 嗯哈，哇，很好的快车，真的是哇，真的是，你会发现哈，没有正好对上。咱先一步步来，先没说，现在还没说下面往上靠，先说这一块好吗？先说是什么呢？丈夫呢，一个女人呢有了丈夫，如果呢她在丈夫活着时候归于别人呢，这个就叫什么？淫妇，大家同意吗？这个没什么疑问吧，是吧？那么如果丈夫要死了呢，他归于别人的时候呢，那个这个算不算淫妇了呢？呀，好，所以呢我们这个呢，我先讲一下，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说，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哈，这是真实的一个情况，对不对？好，大家在这块没有问题，对不对？好， 这个也不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对不起哈，这是因为律法上这样说的。 哎呀， 是因为在摩西的律法上这样说的，所以我们这样接受。不是说因为说我们中国文化或者美国文化是怎么样，所以我们怎么样。是不是？ 补充的很好，我们刚才说的也说律法，我们没有说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没讲这个。 就是说这个是因为律法上这样说的，所以我们知道了。律法上容许一个，如果丈夫去世了，女子可以归别人，这是律法上说的。所以我们就说啊，那我们就接受。 是是，所以呢律法是这样的，没有问题，是吧？大家有没有对这个有疑问，说哦，这个我这个我对这个不了解或者什么，这个都了解是吧？ OK， 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哈。所以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叫我们结果子给神。认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人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按照心灵的新样，不按照遗文的旧样。哈，那这个地方做一个，显然他是不是讲律法，他不是在跟我们讲律法，对不对？他实际上在做一个比喻，他在讲律法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吧？然后他说，这跟上文讲的时候讲到什么呢？你不在律法底下，乃在恩典底下，说明得很清楚吧？然后呢，接着的时候他又讲完了以后，为什么我们在恩典底下不在律法底下以外，上面已经讲了。那么今天呢，他又接着讲说，我现在对懂律法的人再给你做个比喻，这是个比喻，大家要知道这是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呢，前面他讲了说有丈夫有妻子，那么在丈夫活着的时候呢，妻子要归于别人的时候呢，然后呢就叫什么？就叫淫妇。但是呢，如果丈夫死了的时候呢，归于别人就叫什么？就没有关系。 很多疑问 啊，好，我们再来下面看疑问。待会儿我们一点点看这个疑问哈。接着呢，他说什么呢？这个地方讲说，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叫我们结果子给神。认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按照心灵的心样，不按照遗文的教。这里谁死了？ 老我死了，应该是。 我们用这里的那个好，那个谁说是老我死了哈？那这地方是说 肉体死 了呀？这是说叫说谁死了？ 捆我们的律。 我们用原话说，先别用那个我们通常理解的那个话说，这地方说是谁死了？说得清清楚楚，我没说老我心我，这个就是我们，呵呵，这就我们死了，啊，是怎么死的呢？我们是怎么死的？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身体，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哈。我们先把这块搞清楚了哈，然后是谁死了呢？是我们死了，哈，然后呢？接着的时候呢，说呢，接着说是怎么样呢？这样的话呢，那个那什么东西没有死呢？跟我们相对的是什么没死呢？这是讲我们和谁的关系？好吧，我这。没有没有， 直说， 没关系，一点点来哈，忍耐一点。认为弟兄和姐妹的思维不一样哈，弟兄们呢得要先绕一绕，我也是这样，我们得先绕一绕。然后呢，你要直接说了的时候呢，弟兄们会说你这从哪来，你发明的吗哈？所以我们先进去哈，然后再来，先忍耐忍耐，一会儿会讲的好吗？认为我们今天在这地方就是先别着急，先别着急啊。现在我们现在看到几种关系，有女人，有丈夫，还有别人，是不是三个关系，对不对？然后呢，这是律法讲这个三个关系，他是要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现在谁呢？耶稣基督，还有什么律法，还有我们的关系，是不是？现在嘛，他说谁死了呢？ 我们 死了。谁还没死呢？谁还在呢？律法还在。 律法是女的， 然后呢，接着我没这么说哈，我现在说这三个，然后别人是谁呢？别人是谁？ 耶稣啊。 耶稣，其实你把这个关系一拉开的时候，这个比喻是很清楚的。 哎，再讲一下。 啊 哈。 啊，对对对。 再讲，这我没听清楚。 再写一下。再写吧，好好好。可以可以。啊， 夏 天，真的这个比喻真的很有意思。现在呢？这第一个关系是男丈夫， 丈 夫，然后呢妻子，然后女人叫妻子，咱还写今天的话， 这里面说的是女人， 是女人，但是指妻子的意思，不是普通女人。 他说什么我们就写什么。 OK， 好，好吧，好， 你理解的是妻子，他说的是女人。 不，这不对呀，这人一定要是妻子，如果不是妻子，普通女人，那么那 对象。 向我们。 对对，这 我们用经文字 啊，用经文也用原文。好，女人好，没问题。但是他俩的关系是夫妻关系，要不然不存在是淫乱的问题。对对， 结束了就不是妻子了。 OK， 对对，结束就不是了哈。好，好，行，谢谢。然后呢，这边呢又有三个关系，有我们，然后有律法，然后有耶稣。所以呢，那个根据前面的讲的说，丈夫要活着的时候，女人要归了别人的时候呢，她就是犯淫乱，是吧？那我们就放在这块了。你怎么样的那个？你 另外一个版本是说一个已婚的妇人，我觉得这样就 对已婚的妇人哈，你的另外一个版本哈，反正我知道他是夫妻是肯定了，但是说这块中文说的就是女人，我们就用女人哈，但我们知道不是普通女人，就是他的妻子哈。 A married woman 哈，你那英文上说是 married woman， OK， 好，好，那么现在说呢，如果丈夫死了，然后呢，女人呢归于别人的时候就不叫淫乱，对不对？这个就没有关系啊哈。然后呢，如果呢丈夫还在的时候呢，他归于别人的时候呢，这就叫淫乱。这个是谁规定的？律法是谁赐下来的？上帝，这是上帝定的。上帝定的，我们都知道不是朝令夕改，是不可改变的。上帝自己会不会改变他已经定下来的东西？不会。那我们现在来说，我们呢已经归给了谁呢？ 耶稣。 慢没有，大家太快了。我们出生的时候是亚当的后代，我们归给了谁？ 律法。 是亚当的归。 呀，是不是？我们犯了罪以后。 这个是最开始我对明白律法的人说，所以他举个例是给那些人举例子的。其实 对明白律法的人哈，律法是赐给谁的？ 是他赐给那些人。 好，就是以色列人吧。 好，那我们就说以色列人，好，更清楚一点，以色列人。 已婚女子哈，就是已婚的。这个呢是以色列人，懂律法的人，明白律法的。 以色列人，明白律法的人，对，明白律法的人，好，很好，谢谢这个。 律法是什么时候赐下来？是 摩西的时候赐下来的。 是，就是，但是在摩西之前，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是不是？ 没有赐下律法来。 但那个时候，神已经有。神确实是有法则在他们身上， 有律法，是不是？再问一个，他问的问题非常好，他问题问的非常好。律法没有赐下来之前，律法存不存在？ 存在。 从起初律法就存在，但是为了大家在这一段里，我们还是进到经文，不要跨越经文。其实就是说，我们全人类都在律法底下，没有错的。但是呢，我们用这个地方，他说明白律法的，那我们就是说以色列人是明白律法的，认为呢，律法没赐下来的时候，律法就在，但是我们知不知道呢？不知道，我们只是什么心中有一个良心的那个良知的律哈，那我们查那个书已经查过，但这个地方是对明白律法的人讲，那我们就用以色列人查好吗？然后呢，律法是赐给谁了呢？摩西，接着摩西赐给谁？以色列人。所以他们懂不懂律法？ 懂。 所以他们应不应该遵守律法？应该。所以呢，他们就像这个比喻，就像说什么呢？就像他们给了什么律法，他们属于律法。所以这个关系能明白吗？ 嗯， 他们能明白这个哈？我不知道这块有没有疑问。 有疑问 啊，好。 为什么以色列人信了律法就不能归耶稣，就成淫妇了？不明白。 我们作为， 说他的意思说，如果女人有丈夫的时候可以不能归别人，那就是说以色列人在有信律法的时候，为什么当时就不能够归耶稣信耶稣呢？信耶稣就是淫妇吗？ 问的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呀。 最主要的疑问之一。 呀，为什么他归了律法就不能信耶稣？信耶稣就是那个就是淫妇了哈。 他归了律法吧，但是没有守律法，就像他嫁给了丈夫，但是实际上他背叛了丈夫。 但不对，他淫妇是别人，是耶稣啊。 你比喻不能进到那种层次上哈，比喻不要进到那种层次就混乱了。你比如说我们说人像树一样摇晃，不能发现人身上没长叶子哈，然后呢人没有长枝的，比喻它只是讲这种关系性，认为什么人神把律法赐给了以色列人是要让以色列人什么遵守的，如果以色列人没有遵守的时候就叫不忠，不贞洁。 就已经犯了淫乱了。 因为我理解就是说，她女人只会只有一个丈夫，对不对？ 呀、yeah. ， 但她就是说，我们只能够，就是以色列明白律法，以色列人只能在律法之下，就不能在律法下，就不能在耶稣之下了。如果 他们归属了这种关系呢，就是说，怎么讲呢？ 哈，是这样，我是想，就是说，你信耶稣，你必须要死，必须要跟耶稣同死嘛，你才能真正不是你同死的时候，你跟律法的关系就断了。我的就 是 说你是可以信耶稣。 旧约那些像亚伯拉罕啊，像那个施洗约旦，他们其实也，他们耶稣还没死嘛，当时耶稣还没钉在十字架，对不对？但他们也是归耶稣啊。 那个和这个我觉得还。 也是一样的，那个咱们学查罗马书的时候，你查过这个？我们没有在没有亚伯拉罕也好，亚当也好，从亚当咱们说直到摩西，他们心中有没有那个神赐给的？就是说那个就是说就是说圣经里讲那个我们查那块的时候叫做是非之心和那个我们也叫良知， 有 吗？ 有。 所以呢，他归给受这个管制。他就配这个，所以呢他心中知道不对的，他去做了的时候，违背这个的时候，他也违背了律法。他不是违背这个成文摩西的律法，但他违背了那个律法，所以他叫罪。 对，我的意思就是他们像作为这些先知或这些伟人，他也信神的，神就是耶稣嘛，是吧？实际上三位一体的，他也是归耶稣的。 他是怎么归耶稣的呢？现在这个非常好的问题哈、啊，我整理一下哈、啊，对，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哈、啊。这样说，当那个咱们用亚伯拉罕来讲，亚伯拉罕是不是个罪人？ 是。 他归给耶稣，耶稣要不要的？ 要。 要。 当然不能要。 认罪。 认为呢什么呢？认为神断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直到三四代，而且呢罪不流血不得赦，不但他对后代有影响，他自己的结局就是什么？死，就得进到地狱中去。从亚当到那时候，罪的结果就是这样，这是上帝定的，罪不流血罪不得赦，流谁的血？流自己的血。所以呢从这一角度上来讲的时候，在这个角度上的时候，他能不能够归给耶稣呢？不能归给耶稣，认为要归给耶稣的时候，神就是以有罪的为无罪了。所以呢必须要怎么样呢？亚当和夏娃还有什么，从人类从开始耶稣来到人间为我们罪死之前的时候，在永恒中，圣经里说在创世以前神就在主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在永恒中这圣洁的羔羊已经都在那个地方。所以耶稣一次的来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他涵盖的范围直接把以前的人也全都带到死里头，把我们之后的人呢，他来之后的人呢也都带到死里头。所以这个问题要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讲到说那个我们所有人都要死，然后呢才能脱离上帝公义公平的律法，圣洁的律法。好，待会儿我们再详细论。所以你问的问题非常好，那么他们是怎么得救？他们也都归到了耶稣的死里。所以他先得死，然后呢耶稣替我们都死了，我们也就在他的里边都死了。所以我们现在死完了以后还受不受律法辖制了呢？ 不受。 自由了。我告诉你，今天他重点的要讲就是说，今天你知道吗，建栋，在你一信主的那一刹那，律法再管不着你了，你不在律法底下了。 我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死是指的肉体还是灵魂？你全死了。 这个死的时候实际上是指的是什么死？一会儿会讲肉体的死，认为罪住在我们的肉体里头哈。所以呢这个死不是那个，我们其实灵原来就死了，我们灵其实原来跟神就隔绝了哈。所以呢带我们那个这个耶稣带我们进入的死实际上是一个什么肉体的死，是要让我们什么得赎，也包括灵魂的复活。但是呢这个地方呢我看怎么整理一下比较好哈。最主要的这个地方是讲到说耶稣把我们带到死里边来，其实我们的灵已经都死了，在神的眼中。你看圣经里以弗所书说什么呢？以弗所书说的话就是说，你们都死在罪恶过犯里头，然后神叫我们 活过来。那我们死了吗？没死啊，信主前我们没死，活得好好的呢。但是呢，他在神的眼中跟神是隔绝的，就叫死，是吗？可以理解吧？但我们的肉身死没死？ 没死。 没死。所以呢，我们的灵魂体在谁眼中都死了。那么耶稣呢，把我们带到他的死里边呢，其实呢是说把我们的全人带到里头去。好，这个地方先从法律上讲。其实呢，保罗在这个用这个比喻是为了解决一个法律的问题。他记住了大家，他做这个比喻的问题是要说一个问题，说你们今天不受律法的 瑕疵。 人不能有两个主的。如果今天律法是你的主，耶稣就不可能是你的主。但是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什么呢？我们仍然让律法做我们的主，实际上耶稣不是我们的主。所以这个待会儿我再讲这个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哈，它在应用中很重。所以他用这个比喻是说什么呢？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已经什么死了，但是死没有停止在耶稣后来又怎么样？又复活了。所以你要不死的话，你就不能够什么复活。然后呢，你现在要不死的话，你不能归给耶稣的，认为律法会追我们的债，认为我们属他的。你说我们不是犹太人，但是我们心中有什么？有良心。你发现我们信了主以后，我就想问问大家一个实际经历，我们信主以前呢觉得自己有罪呢，还是信主以后觉得自己有罪？ 信主以后。 所以你发现信主以前我们罪多不多？ 更多。 但是那个时候认为我们没有什么，我们不知道律法，那时候我们全凭什么？黑暗的，甚至都没有光。但是为什么我们信了主以后呢知道自己有罪呢？这个本身是认为我们归给了耶稣，神的灵进到我们。大家要记住哈，圣灵进到我们的心的有个标志是什么呢？圣灵来了是叫我们怎样为罪为义为审判，怎么样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你发现的时候，我们常常被绕进去，我们越信主的时候反而被定罪。我们没信主以前无法无天，没事儿。有这种感受吗？好，可以 说。我觉得说我们信主前无法无天没有感觉，这个应该是不是那么，我今天还在想这个事情啊。你看那个张宏论道的时候，有没有看到那个同学，他说他晚上在思考这个事情，他里边有两个伪兵，伪兵下伪兵一哈。我也在想这个事情，我信主前我是知道我的罪行的，只是我不知道我是罪有罪性。对于罪行我是知道的，我甚至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在思考这个问题，人到底应该怎么活着，人到底应该是就是做一个坏人活着，还是应该做一个好人活着。我知道这些事情，会想这些事情，只是说你不知道说是你犯罪是不由自己的，是因为在里边的这个罪性会导致你这样子。就是我今天就正在想这个问题哈，就看到张宏那个同学说，然后我自己在想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我就是你再接着讲，就是说 非常好的一件。我们查罗马书的时候讲没讲到，当时有人说在律法底下的时候是照律法审判，没在律法底下的照什么审判？ 良心 。所以良心知不知道？我们知不知道有错？但是我们很 care 吗？有没有人说很为这个良心 care 的不得了的？其实呢，我们 care 只是很小很小一点点的东西，但是我们也把它最后的时候怎么样都消灭掉。认为我们甚至我们有良心的时候，我们都不相信有上帝。所以他说的这个东西呢，是讲说那个跟我们信了主以后的那个光照还是不一样的。我们信主以后的光照不只是天然的良心，而是一个神要进到我们。我讲的又多了一点，我们先讲这个关系好吗？我们先讲这个关系。我不是说没有良心的哦，这个不跟矛盾，我们都查过了那部分。我现在要讲的是讲这一块我们跟律法之间的关系。我现在我们 focus 在这一块上，我们跟律法之间的关系好不好？这地方讲说我们一信主的时候，我们发生了一件事是怎么样？我们相对于律法来讲我们死了，认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已经与耶稣同定十字架了。那我身体死没死？现在实际死没死呢？没有。但是在灵界 在神的眼中的时候，我们已经发生了这些。正如什么，大家也要记住，神是坐在灵界讲话，圣经的话也是神的话。那他说你们都死在，像以弗所说，说过去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但是神叫你们又活过来。那个我们真死了吗？我们没死，我们那时候活得好好的，但是在神的眼中，我们的灵跟神的灵是隔开的，我们就是死的。所以呢，今天他说我们已经与耶稣同死了，已经死了的这个意思是说什么意思呢？是说不是你这做了什么事儿，而是耶稣做了一件事情，然后呢你接受了他。所以呢，老师我看在那块已经写到因信称义了。好，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呢，从法律上的角度来讲，过去我们是归律法管的，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吗？就如同结婚婚姻观一样，我们归律法管。好，不管是天然的良心的律也好，还是这个 律法，还是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神的这个律法也好，我们反正归他们管。但是呢，现在的时候，我们一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归入了他的死，我们在神的眼中就已经什么死了。然后呢，那我们现在这个人归给谁呢？归给耶稣了。 律法还在啊，还要成全。 但是是对这个问题很好，他用的比喻，他用的就是他问的，那谁是这个女人呢？ 我们。 他用这个来比喻说，我们已经那个什么，我们已经是，你知道他要比喻只是讲关系，他不是要按字面的都要对起来。如果你要按字面做比喻的时候，你就永远没法做比喻了。 我觉得我这个比喻不是很完美啊。 他讲一种关系，我是觉得他讲得非常清楚，懂律法的人是知道这个的，他是知道要管理，知道管到什么，律法是不废掉的。 啊 ，OK， 关系上讲， 对，是关系 清楚的。你这样想，我再这样想就非常清楚，就跟严格能对应上去。你要注意说，我们死是怎么死的啊？说是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这个这样说的哈，是我们是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那就是对律法死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立功之法这个东西死了。我们本来是一定要就是做的，已经没有不做错事，做了全事情，这样才就这个东西呢，这是个立功之法，这个立功就是佛教所讲的那个东西，全人类孔子都讲的那些东西，你一定要那样子，否则就是在那个上面。现在我们死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满足律法做一个完全人才能够得神的悦纳，才能得救哈。我们只要接受耶稣的恩典，所以在这个我们和律法的关系上死了，这个就刚好相当于说，这个女人和她那个丈夫啊，实际上在婚姻关系上死了，因为她丈夫生命的结束，她这个婚姻关系停止了，释放出来了， 关系死了， 但不是因为另外，当然就是这个两个夫妻，她的夫妻关系结束，还有不正当的结束，对不对？就不是神要的结束方法，她是这种方法呢，是说。这个天经地义的，只要丈夫死了，这个婚姻就合法的终止了，对不对？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终止了。那么我们现在跟律法的关系也是合法的终止，不是因为说是我们不现在，我们现在突然我们就不想遵守美国的律法，不是这样子，而是说主耶稣从天上降下了一个新的恩典来说，我们现在可以不需要满足律法的要求，我们跟他的关系已经断绝，合法的断绝了，属于耶稣基督的恩典了。 谁死了呢？ 关系死了， 是我们死了。一定要记住，是我们死了，所以关系才死了。不，这个地方没讲说关系死了，这个地方是讲谁死了。大家再读一遍是谁死了，所以一定差距还是很大的。待会儿我们在应用中你就会知道差距是非常大的。这个地方是说怎么样，这个就是说认为，然后是怎么样，然后呢接着，但我们谁死了，我们死了，不是关系死了，是我们死了，关系就断了，关系叫断了，不是关系死了。大家一定要记住，是我们死了，所以这地方说的很清楚，是我们死了。所以我们死了呢，律法就不再什么辖制我了。所以呢，这个是讲关系，但是谁是死了呢？是我们死了哈。待会儿我们再看，在应用中我们就知道了哈。然后呢，但是确实是向前说的，认为我死了，比如说妻子死了，丈夫死了，妻子就自由了，关系婚姻关系就断绝了，没有问题。然后呢，丈夫死了呢，妻子也自由了，这是对等的，这个关系是这样。所以呢，但这个地方讲到是说我们死了，所以律法就怎么样，再管不着我们了。重点大家要知道，这是一个转移。 为什么要用妻子和丈夫呢？认为呢，在律法中讲是妻子，然后是从丈夫出来，她是丈夫的一部分，是归属的这种关系。所以呢，我们呢是不能做比喻说把律法说成是妻子哈，那样的话就跟律法对不上了。所以呢，我们归属律法。 那就 KJV 讲的是律法史，他说 But now we are delivered from the law, not being dead. The law being dead 不是我们。 那我看看。 KJV 是 你看这个第六节 ，but now 谁被 delivered 了？是 we are delivered from the law， 是 we are delivered， 我们被从律法 deliver 出来了。然后呢？ 后面那个是 being dead， 那是落法。 Let being dead where we are held， 律法是不，这地方没有，我不觉得他是说律法， 像 律法死还是我们，不是说律法死了， 我 们像律法，律法是不会死的，律法神是没有废掉的，是不可能死的哈。所以呢，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我知道了 Lily 再忍耐一会儿哈，我们现在要再 work 一下哈，那个我们再 work， 我知道中间已经有了，重要的这是个比喻。大家，我们再来重申，我不知道大家在，我再说一下，看看大家能不能 get， 不能 get 的话，我们就往下看了，好，往下再看。重要是个比喻，比喻是一种什么关系，对吧？这个关系中的时候呢，我们知道，重要的是说，为了说明我们现在已经不属于律法，我们属于谁了呢？ 耶稣。 为什么我们不属于律法了呢？ 因为我们属于耶稣。 我们肉体死。 认为我们已经死 了， 我们要是不死的时候，然后呢，我们要属于耶稣基督是不可能的。认为呢，律法上是公义的、圣洁的，我们归属了他，神不能改变这个的。但是呢，人者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一信了主以后的时候呢，我们归入他的死，实际上来说，我们现在呢就已经脱离了律法了。是谁使我们脱离了律法？ 耶稣。 所以大家这个地方讲的就是这一回事。 我们死的是我们的哪部分死了，我们哪方面死了，我们肉体还活着，对不对？我们的灵本来就是死的，那我们到底是，而假如我们像律罪死了哈，像神活着，到底说到底是哪一部分，或者哪个方面，到底是怎么死的？ 我说两句行不行？ 好，说两句。 就是说我们死了，然后呢就是圣灵进入到我们的里面，虽然我们脱离了律法，但是有圣灵。 对， 所以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圣灵内住。 好，我们至于说怎么死了哈，然后再继续回去祷告哈，然后呢让求神帮助我们哈。这个地方讲到的是说，我 他这个翻译的 不是翻译的问题，现在大家不是翻译的问题。对， 但是因为什么？他因为这个这句话，这是我的理解啊。他就说，第二节，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那就实际上，我觉得呢，第二条呢，应该还是写着律法。然后呢，女人和丈夫呢，都是就是这个的，怎么说，有点像一个句子的成语。然后这个丈夫如果消失了，女人是被丈夫。就是丈夫活着与否都是被律法来那个限制的，然后这丈夫一 cross 了，那这律法就不受他的限制，就可以这个箭头就可以拉向别人。就像我们和律法和耶稣呢，如果我们死了，那呢我们就不受律法限制。 我知道他的意思、 oh, okay. 说死的也是我们，然后我们那个当像我们像丈夫似的死了以后， 就是、我们做丈夫， 我们就变成了那个女人了。 对，就如果你想对应的话，就可以这么 像 对应。 你再讲一下这个。 我觉得讲像就很丰富那啥，这个比喻哈、那个比喻怎么样？我们跟这个对不对不上是一回事儿哈。但是结论呢，就是刚才那个。 对， 最主要结论，结论要比喻要说那个结论嘛，学那个真实。 嗯， 结论。 我就要听结论。 啊哈， 你 啊。 都半个小时了，还。 对，我们不在这块卡了哈，真的要这样的话，我们这样这块的结论呢哈，然后大家呢，如果要再回去，你再结论就是说什么呢？这个地方就讲说，还是说一句话，我们现在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乃在耶稣之下。我们归属了耶稣，不归属了律法，律法不再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是耶稣。好，谢谢。那回去如果你们在词句上自己回去可以祷告哈，然后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他说这块就是在讲这块好吗？那我们再继续往下读了哈，然后呢从第七节读到第最后，然后我们就知道这个是怎么 work 的哈。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在我们经历中的时候却很复杂。我不知道刚才是到谁的那块了，到刚才读到好像刚周一开始了，周一开始从第七节开始哈。嗯，每人读，一人读两节，好吧，那就听 了。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们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们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 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借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借命，反倒叫我死了。 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借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 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借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 既然如此，杀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罪接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是显出真实罪，叫罪因缘借命更显出是恶极了。 嗯， 我们原小的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属乎肉体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了罪。 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憎恶的我倒是做。 嗯，啊。 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已经成律法是善的。 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而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我是坐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 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这地方讲了怎么样的 work 在经历中的哈，他说经历中的时候，我们信主了以后，你发现有一样事情，我们呢现在就是说我们知道神的律法多不多？ 多， 比我们自己跟自己比，我们就发现我们知道的越来越多，但是你会发现你有一个挑战，不知不觉的你用日常的生活之中的时候，他就是说那个律法是好的，大家千万不要说神的律法是不好的，是要需要死掉的，不可能的，神的律法是不会废掉的。但是怎么样呢？为什么神的律法呢？但是呢那个在哥林多前书更可怕的一句话，保罗说罪的权势就是什么？No， 罪的后果是死，罪的诠释就是什么？哎，以前我读这个我真的不懂啊，罪的诠释就是律法，你知道吗？要是没有律法，罪呢就没有办法那么显出来，只有借着这个罪，借着这个律法，他才显出自己多有能力。 所以你发现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常常掉到一个圈子里，我们常常说我决定要好好的爱神，我每天要读圣经，读他20章。但是你马上就会发现，你坚持一段时间以后，里边就有一个极强大的力量，甚至呢就是颠覆你这个，最后你坚持不下去。我还记得我清清楚楚的，我非常渴望读圣经，我也非常渴慕，一听牧师讲谁谁都能读圣经，我就非常的羡慕，我就读别个小说，我一读夸夸夸就会读很多。但是呢唯有读这个圣经啊，我坚持，牧师说你就读5分钟就行，我说好，我就读5分钟，坚持不了一个月我就坚持不下去了。他说，我就说怎么回事呢，我就闹不明白，我就在说，我说我也是挺自由的，怎么这么不自由，我怎么看电视怎么一下子就能够看一通宵都没事呢，怎么这个就不行呢哈。当时不明白，还有好多的定罪，甚至觉得呀都不好意思对人说，去教会也觉得就没脸去见或教会了哈。然后呢有的时候你去教会的时候呢，正准备去敬拜神的时候，开车，然后呢夫妻俩就吵了一架，然后也觉得说，立马心中就说，哎呀又犯罪了，这哪有脸去见神呢，你说是不是。然后呢接着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还有呢就是说，哇一听说，哇那个刘军，哇在教会的服侍那么 powerful， 哎呀我想去做点事儿，结果就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然后心里又觉得说，哎呀这年头做啥什么都别做了，我不行啊。然后就觉得说，可能我都没得救，你知道吗，可能我都没有那个，就是说你知道吗，就活在一种压制底下，越想做好呢，就像圣经里后来讲，他就说什么呢，越是想要立一个志呢，做一个好事呢，就有一个恶在里头阻挡他，都是我，都在我里边。圣经里说这个是很正常的，认为你呢眼目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已经脱离了律法。你要知道圣经里说要用心灵的新样来侍奉神，你心中信了主，愿不愿意爱神，愿不愿意服侍他，愿不愿意讨他的喜悦。如果你要是根本没这个念头也不愿意，那我告诉你根本没重生得救，你不是真信。但是呢你知道吗，你要愿意的时候，你要真实的相愿意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已经脱离了律法了。这个是用心灵的新样来侍奉神。我过去也做一些好事，做一些东西，但是我从来不会说为了耶稣做，为了神做，我是为了我自己的良心，为了我自己的事儿做，所以我没有神的观念，我没有为耶稣做什么。但是我现在为什么有了呢？圣灵进到我们里边，已经更新了我们的心了。这个就是叫因信称义的证据。你的心已经被什么了？神要的是心样，但是你的身体里还有没有罪？还有罪。所以你要知道，在追求神的过程中的时候，罪一定会拦阻你。啊，过去我还有一个东西，我是蛮麻烦的。我在敬拜唱歌的时候哈，我偶尔想张嘴唱两句的时候呢，然后呢，立马呢就又有也有我听过也有人这样说，说你要心里你要是那个怎么讲呢，你完全没感觉到那么样的敬拜神的时候，好像有口无心的时候，他说你那个就不是敬拜神，还是犯罪。我就不敢张口，我只等到我等着我的心里头能那么温暖，能有一个身上极自由人。后来我发现不可能呢，我越想敬拜神的时候，我的有时候感觉是完全没感觉的，身体上哪儿都不自在不舒服的，但是我愿意，我要敬拜神，我愿意敬拜神，哪怕我唱的走到10万8千里了，在神的眼中就说，哇你知道吗，周一听到那你发出声，可能你身上都浑身不自在，然后那样说，他说哇这就是清香之祭，完全不是看着一种 performance， 认为我们已经不脱离了律法，我们用心灵的新样来侍奉神。所以他说我要的是这个，那你说这个多么重要呢，认为你看耶稣的反应，认为什么呢，你要在信心里相信什么呢，耶稣已经什么全然的了解我，然后全然知道我内心的深处，这个不照什么我外表的感觉，外表认为我外表什么身体中有个律已经卖给罪了，这个是叫什么死的状态，这个就叫我跟耶稣一起进到死的状态。什么意思呢，我对律法已经死了，死律法管不着我，管的我只是耶稣，我现在就是爱耶稣，我你不用去 那个旧约的时候说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那就是有福，对的。但今天你应该是昼夜思想谁呀、啊、认为耶稣是你的主，所以你要天天思想律法，你有没有空思想耶稣了？你要天天思想耶稣而不是思想律法。我后来发现我信主了以后走了很弯很长的弯的道路，就是让我天天思想律法。我越思想我就越死，我不是说没有不得救啊，你一定得救的，认为你思想律法本身就是什么，你想讨耶稣的喜悦嘛，只不过你走差了路。后来我变了，我天天思想耶稣，妈，哪怕我现在软弱了哈，我要做一件好的善事，比如说我要去服侍神。我在跟大家讲我第一次服侍神的时候，我那时候真想去服侍神，立志服侍神，也没有机会。后来终于呢，我在一个失业小组里，我也是没有工作，在那失业小组里，我在那分享的时候大家都挺低沉的哈，我发现呢那个全是失业的人聚在一起，所以我建议大家除非你信心极强，不要失业的人聚在一起哈。然后我还谈不上失业，我没工作你知道吗？然后一听大家说这也没戏那也没戏，这么 market 多糟糕哈，然后哎呀，我听完了以后更低沉了，绝望了。我想他们来美国这么久了都没有一个那啥，我这个更是没戏了哈。后来呢，我也那我当时只听到一个，我就问他们，我说有没有什么事儿你们需要教会里服侍需要我帮忙的啊？立马有个姐妹说，哦，我有需要。她说你来吧，我现在正在服侍 VBS 哈，然后呢那个你们不认识的哈，不要那个去猜想哈。然后他说你来吧，你来那个跟我一起服侍青少年吧，你不是有空吗？我说有空，然后我就兴高采烈的来服侍了哈。结果呢我来，他告诉我几点钟让我来，结果来了以后他连影都没有，就几个幼子还坐在那块儿在坐在那，我心里头已经凉了半截了。我说哇，这怎么能这样呢？他是带我服侍的，他连都迟到了哈。然后我心里头立马已经不高兴一半了哈。结果他来了以后端杯咖啡坐在那儿，然后说你去买沙子，然后坐那个柚子说你糊这纸壳，然后他坐那喝咖啡。哎呀，我这心里气的立马你知道都差点，我就是说我都已经气愤到一定程度了，我都想说我不去。后来我想我这个人又好面子你知道，不是给耶稣面子，我是好面子，我就说算了，也别撕破脸皮了，我就去把沙子买回来了。然后我本来说是一天的，买完了以后然后他说那个你下午再来吗哈，我说对不起，我有时间，我有事儿了，我来不了。其实我又撒了谎犯了罪，回去了以后又难受了半天，是我不想来了，我真的受不了了你看。但是我回想到今天的时候哈，耶稣仍然悦纳我，愿意想服侍他，只是我不会，我没有那个那么高的体格。但是我要今天更明白耶稣了，我就不会那样了。我为耶稣做的不是为那个姐妹做的，但是我当时不知道就被人绊倒。所以大家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不明白什么叫归给耶稣了，不是归给律法了，我们又定罪别人也在定罪自己。现在你这样的，你自由了，你对耶稣的有一点点意念，说我要服侍你，我要去爱你，哪怕你还没做出来，你已经有这样念头了，你这叫心灵的新样。然后呢，如果你要再能做尽你所能去做的时候，你要是单单的为耶稣，你看到我跌倒的原因是什么？我为人做了，我觉得那个姐妹配做我的领导，我去为她服侍。但是你知道吗，现在我所有的服侍我不跌倒，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因为他们个个都夸奖我都说我好，而是因为什么，我都是为耶稣做，我只 check 一个，我是不是真心为耶稣做，我不看我那结果水平怎么样。所以呢，今天这个自由哈，要完全脱离什么立功之法，要脱离什么信主之法，他已经全然悦纳你了。圣经里前面讲说，在那个什么的时候，在你还做恶人还归律法管的时候，罪人的时候，我都为你死了。现在你信我了，相信我的救恩，相信我那么爱你的时候，我反而成你的仇敌了。所以呢，你要知道，我们心中如果你要是一个人信主了，一点都对耶稣没有感激的心，也没有感谢的想法的时候，那是有问题的。但是呢，你要有这个心，你做的不完全哈。我不是要为你犯罪做借口哈，我是说你要是不完全的时候呢，你自己难受。认为什么呢？里边的这个心呢，圣灵住在我们里边，洗净了我们的良心，这个生命极有能力。而且越照越明， 你想一个人哈，那个，所以呢，现在那你说我们信的主要是怎样呢？要靠着什么？耶稣就能脱离了。现在呢，大家就是说，现在我们一定要脱离罪的。但是道路不一样，你要是靠着律法脱离罪呢，你就越脱离越被罪抓住。但是呢，你要靠着耶稣脱离罪呢，根本不理律法呢，你就成全了律法。所以他要结出的果子是什么？你要知道，我们信了主以后要结的果子是律法的果子吗？我们是什么果子？圣灵的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然后温柔、节制，这些东西哪有律法限制的？所以你发现有一些人，我真的是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的时候呢，信主越长，有一个特点，越不喜乐。你知道这个典型的走到哪里去了吗？走到律法里头去了。信的对象是对的，但是呢路走错了。 对， 但是我们真实的信了耶稣的时候，你一定有更新。你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在座的有没有人说，我从信主到现在，就算最短的人说，我一点更新都没有，我过去不做的事儿还都不做，不感谢耶稣还不感谢耶稣，没有可能吗？你说是不是？我们都在什么更新中，都在应该说越来越成全律法，但是你的目标不能对律法。你越爱耶稣，越极力的爱耶稣，越对那个对耶稣信靠，你就会发现你就脱离律法。然后呢，你就越自由，然后呢，你就越喜乐，然后你就那，但是你还会常常被罪打倒。但打倒的时候呢，你还要什么？站起来。怎么站起来？不是靠着律法站起来，律法压在你身上，你是没辙的。靠什么？靠耶稣，感谢神。 耶稣的恩典， 对，那他爱我，就在你跌倒的地方就赞美耶稣，说你常常说，哎呀，我又对不起你了，我真软弱，我真不行，这些话都是在律法底下的表现。要真是在恩典底下的表现，感谢耶稣，你我就是这么软弱，我就是胜不过罪，但是耶稣你能，这个就叫人活的律，这个就叫靠耶稣。而且你发现你跌倒一次，朝向耶稣宣告他的恩典，你脱离的还更快一点。 就承认我就是做不到，这就是 这就叫死呀。 对， 我们常常对你说对了，所以一定是我死，认为承认我不行，承认我不能，承认那个律法我绝对靠自己做不到哈。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对，就没希望了，我 就 是绝望了。但是呢，我又有盼望，为什么？耶稣能，所以你能做成的，你夸奖耶稣。然后呢，你没做成的呢，你就是说那个地方是我本来就是死的。 嗯，所以是有意守法做不到，那个靠主守律，有意摘发摘，花不放，无心插柳，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你看他们写的啊，哎呀，继续回去去看看灵感，然后继续呢描述去。其实就讲这个道理，这么多的字句在这儿反反复复的讲。其实呢，你发现我们的经历中有没有都被律法限制住的那种压制的时候？ 有。 你一在律法底下，圣灵就没办法做工。为什么呢？你把律法做主了，圣灵就没法用力。 嗯， 认为圣灵唯有高抹耶稣，所以你高举耶稣的恩典，高举耶稣的时候，你不求圣灵充满，圣灵都追着你给。为什么？他证明耶稣有能力。但是你要在那说我要完成律法，我要做成律法，他就不能给你能力，认为他要给了你能力，你会骄傲的，你会说看我多行，你就不死了，你就越活越什么，就走到了更堕落的地步，骄傲。所以呢，你知道恩典之路啊，真的满本新约讲的。我知道现在我们教会里头新约的课程去的人最少，旧约的课程人很多啊。这是因为我们在新约里头待的呢，待的我们还带着旧约的很多记号在那待的，不死不活，还不如就死了算了。 不放心， 不放心，总是不放心。所以你就发现我们今天经历圣灵，什么叫捆绑？我们常常说，哎呀，我过去也觉得捆绑就是我们犯的那点罪行了，那耶稣都已经除掉了，最关键我们这个立功之法，这个立功的思维，这叫律法扛在肩上，天天扛在肩上，这个是最大的捆绑。 嗯， 我今天真希望润芳弟兄能够在主恩堂主日把这个讲出来。因为我来的咱们基督徒活得虎兮兮的， 哦， 这样的话没有魅力，谁还会信 怎么样？一信主立马给你十条、二十条。 这样的感觉，没有的时候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天天哎呦祷告祷告，我就觉得真的是解开了。 会会，我们在这儿先解开了，慢慢就解开了。你们得去经历，不光我今天讲完了热热闹闹，你们回去得要昂起手来走路哈。你得信了主，得昂首挺胸。人说你为什么开心？你昂首挺，你发财了？你说没有啊？你变得更好了？你那个什么律法，你做得更好了哈？你做更好的人了？你说没有？为什么？耶稣。称我为义了，我是完美的人呢。 确实是这样，就是包括我自己这一段时间的更新，所以呢，就即使今天再累，我就再怎么样，我要过来听这罗马书。 感谢主， 特别对我， 真的是。 从小到大一直是觉得我凭自己，我凭自己，但是就是在信主这几年也是这样。对，但是我通过那个万方弟兄，万方弟兄 比弟兄还厉害。 那个顺风弟兄这几堂课，我觉得我现在就跟神说，我说我做不到，你来做。 阿门，阿门。 然后真的是神就在这里。 阿门。 就很快的，就是真的是你，既然你把你自己放下了，你就那个什么。 对。 要是有些人说我说你怎么这么厉害？我说不是我厉害，是 阿门，阿门。 中 中。 真的是 一个啊哈，对对， 因为有些具体的事情，我就是软弱。 嗯， 就是说我在家里祷告，假如啊，就是我有个同事，我见了面，我就一直跟神祷告，我饶恕他。 嗯， 可是呢，我每天上班，我见了他，我连 say good morning 我都不愿意跟他。 好， 我来在家里立志说见了他，我要跟他笑，要跟他打招呼。可是呢。我见了他以后，我又没有跟他打招呼，那我就是在这个上面软弱，我就一次两次，一次两次三次我都没过去，那我回家我也难受。 哎呀， 完了，就是跟耶稣，那就是说，那我就把我的软弱交给耶稣。 对。 啊，我就是在这儿死了，我就是过不去，我只有求耶稣了。那我求了耶稣，可是下次我还是没做，那这个具体的事，最后。我承认我在这死了，那是不是这件事怎么才能？ 好， 最终还是要不要做？ 真的太好了，太好了。 嗯， 这个问题哈、啊，真的是太妙的一个问题了哈。我问你，你诚心的从你心里往外，你愿不愿意饶恕他？ 我愿意。 你已经成了。 可是我一碰见他， 不，你听我说哈、啊啊，现在哈、啊，现在你知道吗？那个海滨，我们就是这样哈、啊。 完了，回家祷告。 对，我太明白了。你越立志做一件事的时候，这个罗马书说什么？我里边的罪就让我做出另外的样子来。 对。 然后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你现在呢？立志是什么呢？耶稣现在知道你重新往外已经原谅他，在耶稣那地方你就应该给自己鼓掌，我已经原谅了。你不要等到你做成了才那个原谅，你每次见到他的时候你不用特意做任何事，在神的眼中你已经原谅了，然后你已经就该做啥做啥，该什么怎么样，甚至呢有一次的时候该吵架的时候你吵完了还是原谅他，然后他说 没给他好脸、 没关系啊，没关系。你知道吗？你越盯在自己的时候，我没做到我没做到，你永远做不到。而你说耶稣都做到，你看耶稣我已经都原谅了，因为过去的时候你知道吗，海滨，过去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原谅他？如果你没信主， 我不愿意。 你要天天的，而你今天的时候已经从心里往外的急切的想原谅他，你已经够了。神说够了，剩下就是我的事了。然后你越放下轻松了，见到他也不用故意装好脸色，也不用故意给他微笑，你越把这件事当做一个 focus 在耶稣，你进去就赞美耶稣，就谁都没看见，然后说耶稣你看我就这么差劲啊，我也恨过人，也不原谅你，都原谅我了，你知道我就这么软弱，我没法给他 hug， 我没法给他，但我很愿意，但是呢我很愿意，然后呢你就够了。你越是这么样的赞美神，天天的感谢神，不 focus 在说我要做成这件事，你知道你要fulfill有这个律法的时候你就一定死。然后呢，但你要把这个律法都放下就没标准了。我现在呢不恨他了，我看到了我还不能拥抱，我也不那个，我告诉自己我不恨他啊，我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可是这个事儿还没成就啊。 哦，成就的话那是耶稣的事啊。你现在你放下，你在说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的时候，你就又活了，你一活了律法就上来就得让你死。 但是你要说我死了我没办法爱他，我真的没办法去给他好脸色看，但是我耶稣我原谅他了哈，我真心的，我不欺骗自己，你知道吗？律法是给谁的？给那些越恨人越开心的人的。所以呢，对那些心里已经不爱这罪的，对这心里已经完全的那个就是说原谅的愿意的，你知道吗？耶稣说够了，剩下的事儿就是什么？那个就是说什么呢？圣灵充满的，他说你多歌颂着恩典，那也叫恩典，那个叫圣罪的恩典哈，叫脱离罪高于律法的恩典，那个得飞起来，那个不是什么爬上去。所以你就会发现你歇了自己的功，说我不行我不能，我也不故意做什么，但是我愿意，耶稣你可以放在祷告里，耶稣再给我更多的恩典哈，我愿意把你给我的恩典给出去，不是我是你。你发现我们的思维一说我要做什么我要怎么样的时候，常常你就会掉到律法底下去，这个就是我又活了，而是说什么呢？耶稣我愿意，剩下的我跟随你，给我到什么恩典我就给出多少。为什么今天服事都会成为重担呢？我们要服非有律法的要求，而不是是耶稣的。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有个特点，这个叫恩典中的服事，这恩典中的服事我有多少给多少，我没有的不需要给的，你没从耶稣那领受你是给不出来的。所以我是说服侍的时候，那你说什么叫，后来我发现有人担心说领受了恩典不愿意出给出，我跟你讲那还不是真恩典。你要真从神的得到了那个恩典的时候，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呢，你要不给出去你难受。我就说耶稣真的是奇妙，他能把人变成这样的哈，他能居然超越了律法呢，没法做到的耶稣做到了。今天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要没去做一件事，我坐在心家里头不舒服你知道吗？然后呢那件事就是说我有这个东西我就要给出去，但是我后来发现我要决定的替耶稣，我做两个我失败的例子。非常那时候我都经历圣灵工作很强的时候，我有一次读圣经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有一个想法，我以为是从神来的，其实从末尾。然后我说好耶稣我要送给你一个礼物，你记住啊，是我送给你一个礼物。我送给你的什么礼物呢？以后的时候我家里头接到所有让我那个就是donate我一定给他，你知道吗？我当我做完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没听到任何的东西，但是接着事儿就发生了。真的，我们平时都会收到点 email 吗？不是 mail 吧哈，让你donate都不少，我就donate一点。然后呢，接着说就来更多，我再donate一点。后来我都怕去信箱了，你知道吗？我一走到信箱，我就觉得上了屠宰场，我又不能不给，给了我又觉得我根本不想给。其实量很小的，比我那个奉献给自愿奉献少多了，但是你就觉得他怎么就没力量呢？我怎么就这么自私呢？我怎么就差这么点钱？我哪个给五分钱还不行吗？最后你写支票就是不要写，就是心里觉得就是那个最后恨那个这些东西来临，你知道吗？然后我也不想去。后来的时候我说 What's wrong with me？ 然后后来神就是说你有什么能给我的？除了你的罪 ，You have nothing。啊，我说我错了，对不起，我只能把你给我的东西，我再说我奉献给你，我不能把我的东西去给你，我那个结局就是我更不爱你了，你知道吗？ 嗯， 然后耶稣，这是我第一个失败，所以我现在对这些东西，我以前经历过走出来了，但是我没办法从理论上上论这么高，这次读罗马书的时候，夸夸夸全都出来了，所以你们耳朵是有福的，听见了这个东西，真的，我现在听很多的东西的时候讲的那么诱人，都在律法底下，让律法继续做我们的主。然后后来我发现真的，我再怎么看的时候，我说神说这个捆绑已经废掉了，你问你的心，你要用心灵的新样，不是遗文的旧样。哎，我就总也搞不清什么叫遗文的旧样，什么心灵的新样，就是说你要 check 你的心，你是不是全心全意爱耶稣，是不是愿意，我不是说你能做多少，而你是不是每一天的极力的就是说感谢他，极力的把一切的那个荣耀归给他，这个本身就是更多的恩典会临落。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失败，这个是多谢刘牧师帮我走出来。后来我也说旧约的时候，我说我新约恩典这么大，我也领受圣灵恩膏这么多了，我说人家旧约一天还领法利赛人呢，还那个还要那个一周两天禁食呢，我说我两天禁食也不成问题的，我说我就是周日吧这一天的时候我就禁食了，全归给你哈。然后我是用律法的形式定下来的， 然后我就说我那一天我就是什么都不做，结果你知道征战就发生了。那一天的时候总是有各样各样的事儿需要去做，然后我后来就说我进食，我曾经体会进食的喜乐是非常强大，结果在周日从早到晚的那个后来我就没有同在，然后呢我就进食呢越来越糟糕，我又跟神都立好了，你知道吗？我也知道马上我一想停止，圣经里有一句话叫什么，你要许了愿要不去做你就是什么。哇，我就吓得说我得做，然后我那时候就咬牙切齿我也得做到底啊。然后后来但是我身体真的越来越弱了哈，我那时候后来我就跟牧师有，我们那时候有祷告，我就跟牧师分享，我说牧师我现在遇到麻烦了，我这停又不能停，不停我又做不下去了，我快不行了。牧师说从今天开始就停，赶快向神认罪，认完了罪以后呢立马停止。他说你要把圣灵的殿搞坏了的时候你犯的罪更大了。哎，我一听说这又麻烦了，你知道吗？这更大了。我说你这个更合我心呢。我说就是他了。后来我当时不能明白，但是呢，后来是我现在明白了。你今天服侍神要用心灵的新样，不是遗文的旧样，不是说你进食为什么？你进食为什么？你是为了律法吗？跟律法比一比，你更高吗？你还是为了什么？哎。分别出一点时间来，我更加的靠近他，更加的得更多的恩典，把没功课的把他功课，还是守律法。哎呀，我这不能吃不能喝，我要达到什么水准，那不是又是一个立功之法了吗？啊，你发现在恩典里头他给你的是从心灵里往外的一个什么愿意和自由。 如果刚开始一个服侍的初衷是为了耶稣，到后来呢就不知不觉的现在自己要做好律法之中，就是 mix match， 这个情况怎么处理？ 马上悔改，就是悔改，立马悔改，发现自己走到律法里头去了，立马就悔改。那个律法的特点就是说，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都是立志为善，都是带个我字。后来我发现哈，我所圣经里说有另外一句话让你们很吃惊的，叫凡不出于信的都是。哇，你要把它当作律法更惨了，你没法活了。后来我才发现这话是绝妙的，你要做你就问问自己，你是为耶稣做的还是为谁做的。如果你要，你可以不为耶稣做，不一定是罪的。比如说你养孩子，你可以是为自己养孩子，没什么了不得的，但是你在那个地方受律法的辖制，你不会喜乐的。但是如果你要说我连爱我的孩子养孩子，耶稣我为你做的哈，说是真心说哈，你做到什么程度，那水平那是耶稣不看的，是不是真心的。如果你真心这样的，立马在灵界就翻个个，耶稣就会在你里边有不少的智慧。如果你真心的，你就会他开你的眼睛，还是你在做，但是他的恩典你就会超越你的能力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如果你要闷头说只是为自己做的时候，耶稣不参与啊。所以我就后来发现我去做任何事我都问说这耶稣是你让我做的吗？是不是我要去做的呢？啊，我一说好，你也不用太大的信心了，你只要说没有拦阻，你就说这事心里头没有不安啊，这就是了，我就去做。然后有多大能力用多大能力，这是给耶稣的吗？耶稣还不知道咱们有多大能力吗？人不知道，人可能要求我们的说，丽丽你再做多一点不行吗？那这是人不了解吗？但耶稣极有恩典的，他知道你的心和你的能力的。后来我就发现我极自由，然后呢进退都非常的自由。但是要小心一点，我们不要欺骗自己的心。圣经里唯有一点就是说不要欺骗自己的心。你比如说有人越犯罪越喜乐，越不爱耶稣，那个耶稣越讨厌他越做越喜乐，那不属这一类的哈，那心还没更新呢，那是有问题。你在座的我看没有一个是这样，我们的心都是啊什么想爱耶稣，只是还没达到我自己的标准。这个就是什么，今天要大家再说一遍，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在谁之下？ 恩典 是谁？ 耶稣。 你知道吗？他是恩典做王，要让我们成为王。太奇妙了，恩典做王是要让我们成为王，不是骑在我们脖子上，是躬身扶我们，把我们抬起来做真正的王，让我们心中想做的觉得对的都能做出来，然后呢不想做的 就能够脱离，连摸都不摸那个自由。这就叫神就说我要让你成为那样，这就叫心灵的新样，不是遗文的旧样，不是拿一条条框框来框你，乃是说什么先照着你的心，然后呢爱耶稣，信靠耶稣，他就加力量给你，让你在恩上加恩。但是有个过程，所以呢，但是你是这个叫复活的过程。你看呢，你看你对律法的时候，你有个特点，说我这还没达到，那还没达到，你是满足一条条，对不对？但是你要是跟着耶稣的时候，是我现在复活到这程度，再复活到这程度，再复活到这程度，是一个活中又像更活的状态。你发现是不是这样？哇，你这两个观念，你想嘛，律法还差一节，十年了，信主还没达到做全律法，你说苦不苦？但是你说十年了，想想我当初是什么样子的，我抵挡神，我那个不买神的账，然后现在我居然愿意，哎呀，提起耶稣，我感谢他，哎呀，我这样的爱他，是不是复活了吗？这不是活的吗？对啊，真的，真的是那个喜乐，从喜乐到喜乐，从恩典到恩典，这本来就是上帝所预定的那个，不是从律法到律法，律法就是一个目的，叫我们死。所以呢，你老我一冒头，我真的不瞒大家说，我现在一骄傲了，我就说，哎呀，我现在做的不错了啊，然后呢，就是立马你就掉到律法底下去了。但是每当我是说耶稣，真的是感谢你啊，真的是我是何等样的人，你今天给了我这么大的恩典，我真的是感谢你，感谢你哈。然后你就发现我明天又做更出奇的事儿，连我都，我能做，真的能做这事儿，居然他借着我做了，所以这就叫恩典，你能不喜乐吗？都是白来的。那这条路真的。今天你知道吗，律法是为了让引我们信主，让我们知罪的，等到信了主的时候，他就要让位了，我已经死了，我现在归耶稣了，我不受你管辖了，我受耶稣管辖了，必须要这个捆绑比一切的捆绑还要更狡猾。为什么呢？因为律法都是好的，而罪借着律法杀死我们，他就是更是罪。但是杀死我们，我不是说我们不得救，而是说我们今生活不出复活的样子了，还是会得救，还是会得救。为什么呢？只是呢，你活不出那个恩典的样子，所以你走到哪儿，人家都怕你，因为你沾满了律法的那个气味儿，脏气。对，你知道吗？你做成的地方，你立马来到那些软弱的人的面前，你就没好脸色。但是你没做成的那边呢，你又压得自己喘不过气了，你说是不是吗？所以这就是你信了主还活在律法底下，就是这个样子，年头越久越糟糕。 大儿子是律法下面，然后小孩子恩典下面，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啊， 大儿子是在律法下面，小孩子是在恩典 下。好，那你这个解释就更好了哈，就到那个地方。不还不是那个还不能全用这个。大儿子你可以这么说，大儿子本来在恩典底下，你想在他们家里头，他父亲说我所有的你都有，但是他都绕追律法来规律好自己，这羊羔不能碰，这个牛也不能碰，他跟自己跟故宫同样待遇，不是是他爸爸给他限制，是他限制自己。所以呢，但其实爸爸说我的都是你的，你尽情的享受嘛。但是你们可能会说，爸爸为什么不强迫他去接受？爸爸不能，他不听的，爸爸又不能强迫他，强迫他爸爸就不是爸爸了，你知道吗？爸爸就用那种慈爱摆在那个地方，然后呢甚至给两个故宫还给点奖金让他看一看，但是呢他仍然呢不那什么啊。所以 跟故宫天天一样 干。而且你们听不听过有常有这样祷告，我们常常为别人代求，这样，哎呀主啊，你帮帮周一吧，他都服侍你那么多年了，你知道吗？周一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吧，你瞧瞧你的样子。我跟你讲，这个祷告是旧约的祷告， 不是就是这种， 你知道吗？旧约的意思就是说他配呀，你看看呢，他也做得不错了，你给点奖赏嘛。谁说好吗？你要用律法来对他，那我就用律法来对他吧。 嗯， 你们的祷告应该说，站在他面前说，虽然他这么软弱，虽然他现在还没有那么样像耶稣那么样，但是你都恩待了我们了，耶稣都付上代价了，你可怜可怜我们，你看着耶稣的面子上，你也说我们是义人了吧，你也是说要白给我们的吧。哎，这个祷告的话，圣灵说，哎，我听见了哈，啊，是耶稣还能打动我的心哈，要不然你那点功劳苦劳，我告诉你，结局是死。如果你还没达到，好多没达到呢。 嗯， 你不是要律法吗？我就用律法带你。好，你要发现真的，我过去为别人带球也这样求过。后来我发现不对劲儿，没 power。后来的时候，我发现我为最大的罪人的所谓的事要大家都痛恨的，我去祷告的时候，我仍然理直气壮，我说主啊，耶稣有能力，在地的最深处都能把他提上来，你有办法，给他点恩典。多给他点恩典，他需要的恩典可是很大哟，可不像有些的只要一点点哦，他需要更大的恩典。可感谢神，你的恩典够用。所以我这样祷告， 嗯， 我觉得是。还有我们那个餐服，我再跟大家讲一个最后一个哈，然后就分组了哈，也大家记住了，儿童的哈，他们很辛苦哈，二十届儿童哈，然后回来再继续聚会好不好？二十届儿童你还可以回来再交流再祷告哈，他们实在是我知道那个很辛苦哈。我最后再讲一个哈，我刚去餐服的时候去服侍，我不敢祷告你知道吗？餐服里这些人很多都是偷渡了，餐服就餐馆里的，他们都是大陆来的，很多都是南方福建，都是偷渡来的，然后呢还有那个旅游来的，然后接着呢就把护照什么之类的一改，然后就说宗教庇护，有那个有的是基督教庇护，有的是那个叫法轮功庇护，有的是那个叫一胎化庇护，现在不没有一胎化了，过去哈，还有什么政治庇护，都是假的。我那时候来了服侍的时候，一了解他们的故事的时候，还得要为他们祷告，他们都来聚会呀，还有都信主了，还让你给祷告，然后说我要上庭了，给我祷告。我一祷告的时候，我心里就说他们都是假的，然后这不是犯罪吗？我这不是在罪上有份吗？我咋为他们求呢？我求给他们吗？他们都是撒谎的。 对啊。 然后来圣灵就给我一个说，你没犯他们这种罪，那当年你信耶稣的时候你犯没犯罪？你还在罪中吗？你比他强吗？那我就觉得说，哦，是啊，我那时候没这么想，我现在看他们竟是犯罪了，这是认为恩典大了，我这领受了这么多，当年我没这么觉得。然后来神给我一句话说，求恩典，你就明说他们都是不配的，他们都是什么该被送回去的，该被惩罚的，但是主啊，感动法官的心，给他们点恩典，让他们知道说还有点恩典，他们知道不配的，都已经花了那么多钱，都已经来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了，不给恩典怎么走。后来我祷告非常的坚决，我每一个我都给祷，包括监狱我都去看他。吴志祥弟兄被遣送了三次，然后呢他在机场往回送，我都去那个我去监狱去看他，跟着律师一起去。哎，最后上帝真开路了，居然吴志祥弟兄十多年在这地方没拿到那个绿卡，而且呢最后都已经被搞到那个什么上了，就是第九巡回法庭都拒绝了，那已经没有再录了，就是说所以要遣送他回，居然律师居然给翻开了，然后呢最后他居然留下了，现在女儿现在在这地方都已经什么上了大学了。所以我就说恩典，我就觉得他那个信主是真的，就是说真的神给他开的这个恩典之路哈。后来我就只能佩服，我就说夸耀的真的都是恩典，好吗？我们剩下的分组了哈，还是有点祷告说啊。 今天我在办公室见了三个，然后有一个叫阿信，他说带那个，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你要去教会呀。首先每到我办公室，然后就说你是基督徒吗？然后。我现在基本上不说 EB5 了，就说每天都在说，然后大家都很认真的在听。 感谢主， 这个 power 真的是很大。然后这个阿庆说，他说你带他信主， 他信主， 对，然后他说他圣灵充满之后有很多的神迹，他有，对，我说真的是 也是参服的一个， 对，阿庆他说他都去找过总统奥巴马呀， 都没有用， 翻转了神，他说神就是说 翻转 了， 真的很奇妙， 所以他也特别。那个我说你来我们小组啊，他说礼拜一您在那儿服侍，对啊，所以 感谢若风弟兄， 感谢主，感谢神的话，真的是我只是胆儿大，我以前讲不清楚，现在我就是胆儿大，我发现神这么说的，我也死就死一把哈，就这么简单，就是这么回事哈。我那个就是说，大家要记住了哈，不要掉到律法底下，要再活在耶稣底下，然后呢要那爱他，真的是爱他，我们真的是自由了哈，好吗？那我们下面分 啊。 不分组了哈， 我觉得因为今天这些信息啊，犯罪小组里可能每个小组 会抵录的 ，OK。 所以我觉得有些问题在这儿。 再问他哈，好啊，好。分享的也好，分享的回应也好。 不，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好， 如果你分也可以。 大家呢说呢？大家说怎么样？ 那就是我今天就跟阿青弟兄说了，我说我的目标就是将来能像润峰弟兄那样，能够成为一个传道人。对，因为我觉得就像您说的，我们要大胆说出来。 Amen。Amen。 不要顾及对方，他会误解我又怎么样，神经质啊，怎么样，没关系，你尽管说，都会有那个共鸣的。 阿门。 即使是不管是谁，陌生人第一次见面也好，他都会有共鸣的。然后他们真的是认真听，甚至泪花都在眼泪里，眼睛里在发亮。 感谢。 对，真的很奇妙。所以呢，就是说，大胆的说出来。 阿门。 对。不要藏着掖着的，神的恩典把它，说出来，然后也说愿意把神的恩典分享出去。 Amen。 对，通过分享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我觉得这个也挺重要的。 Amen。感谢主，谢谢李德辉，还没有别人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是有。 我有一个问题，刚才那个台斌的问题，就是我本摄影啊，我跟真的就想认识，我就想了解他，可我见不见他。我高兴不起来，是我心里还是恨他，是不是说明我就没原谅他呢？ 这个就回到咱们刚才不说了吗？哈，原谅呢，其实神呢是看你真不真诚的相信，愿意哈，他是看心灵里头哈，你没有虚假。但你一见到他的时候呢，然后呢，你就觉得你恨他，你猜是什么恨他？圣经里说，你本来愿意原谅他，可是呢，又有一个力量让你恨他，这不是你，是你里头的罪做的。那你怎么办？你不要 focus 在他的身上，你越给他 power， 他就越有 power。很有意思。待会儿我们下一章的时候最有意思，讲圣灵的，他叫体贴。你越体贴，说哎呀，我里头怎么没有爱他的东西呢？你越体贴，罪就越有能力。但是你要说我原谅了，但我心里我已经决定原谅他，我就是这么，就是已经神，我不是假决定，我真决定。我不管我现在的感觉恨不恨他，我也不管觉得我的脸色是怎样的，那是肉体中的罪。他说神分得很清楚，神说这不是李小青你做的，这是你里头的罪做的，认为你不愿意做的事你还在做的时候，就是你里头的罪做的。然后呢，圣经里说圣灵来了是与什么相争？与情欲相争，就是罪的代名词。原来圣灵说那不是你的事了，我要打败他，我要制服他。嘿，所以你越不体贴他，不 care 他，说我已经原谅了，耶稣都知道。然后你越是这么宣告的时候，也不管身体的感受，也不管这样的说，耶稣就圣灵的能力就最后把你的感觉都改变了。那是后来的事，先信后有感觉，不是先有感觉了后信，先有感觉了你分不清罪和你自己区别了。所以呢，真的，我后来发现就是这么成的，你就去越忽略他。你只要 make sure 你的心，你说那我心我也掌握不住的时候呢，你问完了自己以后的时候呢，其实呢就是说圣灵会很清楚的，认为你这一点我们还知道，我愿不愿意真实的，我愿不愿意，那还是真的。有的时候我不瞒你说，有的时候我们被罪掳住了的时候，我们还真的当时说不出我原谅你那几个字，那是因为罪的 power so strong， 你知道吗？照我里边那个新生命我是愿意的，但是我现在就是不能做这个决定，但是这个神都不在意。然后你再冷静下来的时候，你做祷告说我愿意，这就够了。在神的眼中当你的任务就是什么，就像你信主的，你说我愿意选择接受，当圣灵怎么进你里边，圣灵怎么更新你，都不是你的事儿。你就发现，后来我就发现圣灵在我里面叫做什么，叫我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都不出面。哎，我就觉得好奇妙啊，你知道吗？你有时候责备自己的时候，不是圣灵直接责备你啊，圣灵是光，他往你灵上一照，然后你就看见了，你就责备自己，哇，好奇妙， 你看我以前以为我每次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我都说圣灵又责备我了，其实不是，圣灵就把他那个十字架上温柔又慈祥的光往你淋上一照，然后呢你就自己责备自己了。奇妙，真的是。 我说一句，就是那天我跟那个柯景打电话，我也提了，就是海军那个叫姊妹哈，上次我们一块儿分享，就是特，我就虽然我特别感动他，就是我觉得你刚才说那个事儿呢，我觉得你就是一个特别爱主的人。 阿门。 这点上比我就强太多了。因为上次你说你可能没有说，你说你就是想你那个职业上就是做医生那事儿也是为了服侍。那次我跟柯宁就说了，我就说我们那个小组就讨论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姊妹上特别爱主，就是人家那个爱主比我这个强。我当时我说我傻泼的，有的时候我也不 care。就你说的这些事儿，可能在我那儿，我不跟人家打招呼，我都不觉得是个事儿，心里没有那个，就这个纠结，我是，就我一定要把这事儿说出来。然后呢，我首先对于自己父母，你别说同事了，父母有时候的事儿，你这个句话，这你都张不开嘴，是吧？所以我们确实是软弱啊。但是，你是这爱主上是我的榜样，我是感觉啊，这个等下回。你跟他笑了，你跟他说了，一定要跟我们分享，然后我们这件事情呢，我们也能做点 什 么。 Yeah, 真的，你一定能。你如果你现在就欢呼，你已经得胜了的时候，跟你的新人站在一起，那个日子不久了。认为他要 empower Jesus， empower Jesus， Holy Spirit 来了以后就 empower 一个人。 其实那个时候如果发生的话，我跟你讲，真正得自由的是我。 对， 阿门，阿门。 但是我希望。 对，但是你真的是爱主，你认为愿意原谅他。其实好多律法那么控告我们、压制我们，很重要的，他常常压制都是非常愿意爱主的人，只是走差了路，就是说走到律法底下了。其实你要是欢呼的很呢，就连你这种恨恶这个罪的心都是耶稣给你的，都是新生命的，都是那个。所以您欢呼耶稣做了多大的一件事，人心是最难改变的。 还有从具体做法上来讲，我就觉得别看着人在笑了，咱们开了车上了电梯，看着谁都笑，这样的话呢，万一碰到他了你也笑。 感谢 这个也会写 上去，就好像都是树就行了。 看着都是，看着都是耶稣呀，每个都是说闭着眼睛都是耶稣了。 我觉得我刚来这个咱们这个主文堂的时候，就是汉中弟兄，就是印象特别深，他那走路就像踩在云朵上的，笑的感觉，所以真的是，哎，我觉得我们全教会的人都像汉中弟兄这样的喜乐，那多好，每天走路都这样听着， 感谢 主，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样的话会吸引很多人来。 阿门，阿门。我们现在给他送了外号叫喜乐弟兄，你知道吗？脸红扑扑的，现在从事那样的。感谢神，真的。还没有其他问题，真的太棒了。这些问题真的在回应都 能。其实就是说，我们信主有的三年的、十年的，就是你今天给的信息挺好。就是说我实际上就是现在给可宁老师，我是整理信息，现在整理好几个月了。实际上我就在整理这些。不同的人听得到，他们刚才也说了，实际上就是说，有的讲法就完全 complicated， 有的牧师比如讲你刚才说受了4年犹大律法，有的律师今天又拿着律法可能讲就是要遵，包括关海滨那个事儿，有的人又讲可能你就得要付出行动，又得那个，又得就是，因为就像你刚才讲的，你刚才讲的，因为你迈出一步，实际上你自己 freedom。就是有的牧师可能讲肯定是让你卖出去，因为耶稣也举过类似的例子，就是你欠钱了或者什么的，你都跟他进行和好，然后再怎么着，刚才瑞丰在分享这个信息，我马上就得到另外一个信息，就是说要去和好。但是瑞丰那讲的又比我也高，为什么我现在就是活得很苦恼，就是说反而信了以后越来越觉得苦恼，为什么我愿意把你们都留住？我是学长，不光是我自己有一个这样的想，肯定有一部分人最想的。实际就是说老是在律法下，但是有时候可能在润峰说的这一段我能够喊嗨，我就说 follow 他了，但是过两天听到别的牧师或者自己一些又到那边去了，或者是又到别，因为很多不同的信息来都是来自于，你就觉得好像都是来自神的信息，来自圣灵的信息，那么哪个是对呀、啊？我就天天自己跟自己打架，包括这段时间整理了3个多月，实际还是没整理清楚。 嗯， 就是说你比如说 今天讲这个段戴尔鲍森这样说，另外一个比如张三那样说，然后朱志山可能这样讲，然后乐三老师就这样讲，乐三老师就这样讲，告诉我了一个信息，就是同一条信息，我不知道可能是不是跟我姓那个，我就不知道，无所适从，所以我这段时间就停下来就不动了。但是整理整理还是不可以，说实在，因为圣灵没有跟我说话或者怎么着，你就应该怎么做一些具体事上。所以就是说现在其实是蛮苦恼的，因为我这些事儿说实在的，我也不想跟一些人分享，因为分享我把怕被别人拽出来或什么之类的怎么着什么之类的。因为有段时间肯定其实我们俩很热心，老想打电话，也是一聊聊一个多小时，后来我觉得我们俩聊的他是特别有爱心，但是解决不了我这些心中的这些相当于这些疑虑，所以就是说同情同情就增加一点。是今天晚上你说这些，我为什么要大胆的说出来，是因为我非常害有面子一个人，我不愿意大庭广众分享这些东西。但是我为什么要分享出来，因为我就觉得就是说挺太 struggle 了，太苦恼了，可能需要弟兄啊或者是通过什么办法能够让我更快的走出来。实际上就是说我当然我知道这里肯定有我自己的地方，比如有些骄傲的地方啊，或者是其他也有些，因为以前包括跟江幼琴那时候学他的什么亲近主啊什么一些等候神啊，这些东西我都踹过，这个也许是因为自己太心急了。你看这我就觉得好像是在这个主里边好像这条属灵道路走得太辛苦太辛苦了，太累太累了，有时候就想做阿 Q 就算了，做脸皮厚有脸皮厚不起来，就是说就这么地这么地就行了，有时候又不行啊，所以好像还是有什么催逼着，就是要自己，反正挺那个，包括去王娘娘那个薄荷祷告，去听，有一段时间我听这个歌挺害怕，听一段时间再听听，好像越听这歌我就苦喜乐不起来，我就不能再去了，因为再去我就不能够，因为人不能够做这种，你又那个表面笑，其实你心里很那个，就是很难受很难受。当然可能也许我在想跟我的疾病是不是也有关系。跟没有工作也有关系，反正就是说好的事情加都在一起，感觉好像是信的神，我感觉有时候想他不如不信，或者这个神呢不是我的亲爹，是后爹，真的也见人说的，或者这个神呢是别人的亲阿巴夫，不是我的阿巴夫，有时候真是有这样的，就是有时候我今天说的有点多了，反正也不要脸，就多说了一点， 感觉 就是说，因为不信神的那时候就说好像那时候读着道德经啊，或者训练上唱点歌啊，或者是什么，好像还自己能过得去。反正信那个主以后，好像今天这样讲那样讲，再加上以前的跌倒什么之类的，就是这个祷告啊、疾病啊什么不得已这些东西，好像有好的东西啊 ，something 吧，反正就是肯定是有东西在阻挡我这个。所以今天晚上傅俊峰分享这个圣灵，我就接着今天晚上这个，反正好像也是要催逼我说出来。今天甚至在通工友都没说这个，深刻的。你是这个题，我不觉得是光困扰我一个人，肯定有别的人也有同样的困扰。好像说是说我们每天说要得到这个真正真理，实际上真是不那么容易。 不容易，真不容易。 然后又是说，所以有时候我们头脑说是明白了，或者是。听一天到今天明白了，实际上我们在做事上，或者刚才海斌说这个事儿上，就是我们就具体 case 实现最好，就是说真正我们有时候比小 baby 还小 baby， 根本就没有跨过这个去，真正得到这个耶稣的真生命。所以我就想，为什么我要愿意把大家伙留下来？可能瑞鹏可以可能就是在这个 action plan 上，可能。 但是我觉得瑞鹏他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认识这个。实际上我也有很多苦恼，像他刚才讲那两个例子我也都做过，就什么进食啊，还有我见谁都要给人家钱，有一次我开过去那小伙子，我都不知道一小伙子坐那儿要钱第一个牌子，结果那双飞帽我又开回来给他20块钱，一看那么年轻小伙子，后来我说的我还特意开回来，我就是有那种自己的那个定罪，就看谁就要给人家钱，小心后来他们都说你别上当，你别那什么，有人是骗子什么之类的，后来我干脆不带现金了吧，然后那个，然后我也是开始也是奉献给人，然后也收一大堆信着，然后小平那个人还老打电话，然后小平特生气那种的，其实我也都干过，还有进食那事儿我也是干过，后来就身体也不好了，也进不了食，都是干过，然后现在其实我现在， 我跟小平的争执也是很多，就是说，但是我觉得润峰在讲，我觉得越来越清楚，就是越来越清楚。反正我自己越来越清楚，因为我信主真的很长时间，我来美国20年，我信主二十，来北美20年，信主20年。 嗯。 其实我就是在来在第二次到这个教室以前，我都是苦恼的。 嗯。 一直都是苦恼的。 嗯。 就是后来来到你们又叫我来到这儿以后，那第一次我来我就。就那天我觉得被圣灵充满是怎么样的，因为我进来以后大家在唱歌，我一跟着唱歌我的眼睛就说以前没有过这样的，就是刚信主的时候有，后来就再也没有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就这次讲罗马书真的这个真理一直在一点点开启，你就跟着走，然后那跟着思想，然后跟着他做。真的，我也是一直在反省这些。其实我是非常，那时候我也跟你们分享，就是教会里也是，牧师就是老师这个那个哈、啊、什么那个，我跟反正要摆锤打锤了，又管那个什么每周经聚吧，又管那个查经吧，又参加诗班，然后参加另外一个敬拜小组，然后后来又参加学生团契，然后参加这个团契，参加那个团契，然后就是只然后让我们照相，然后给他们整理，反正就一大堆的任务下来，但是我从来不敢说 no， 好像 no 就是跟耶稣说 no 似的，就自己给自己那样，也是那样辖制很多很多。其实后来我也是老跟那个大家分享以后，后来你们这个都在跟我讲，后来我才想明白，其实真的是我就是立功之法，这样在神那就有立功。包括我跟小平也是，我们俩的关系上我也是立功之法。到现在呢，我们俩也是还是有一些争执吧，这种的。可是呢，我也是老自责，偶尔有时候偶尔说不高兴了，偶尔说小平两，其实我是好心好意是劝他怎么怎么着的吧，但是他就不高兴，他不高兴，我马上就定罪自己，又说错什么了，赶快跟神认罪啊，什么什么的那个的，就是实际上。就是也是很多的不自由在里面，其实我也有他说的那个，还没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比如我跟小平的关系上，因为我们俩现在就关系比较紧张，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老想劝他工作，劝他那个什么，我就跟神说我不要管这事儿了，神嘛你别让我说了，你别让我再提这事儿。可是呢，有时候偶尔吧，一说起来好像还挺高兴的，然后就说出来，小平你应该这样什么的，又开始又或者又说了，或者是给他一个建议，或者是说点什么，他就不高兴。所以呢，我也不知道了，我就是然后马上跟神认罪吧。其实我也是跟神也是立了约，就说我不再管那个小平的事儿，小平已经受洗了，已经皈依耶稣了，耶稣你管他，我不管了。那我为什么还要管啊？然后一管就不高兴，或者我说了什么管就不高兴，今天小天不在， 录音 不 录音， 只要是我们这个。 录音不发就是了。 发一下，把最后那点删掉。前面那个我是觉得还是发一下哈，我是自己会觉得真的要对查经那个，我是觉得其实建东问了一个很好问题，我发现弟兄们哈，就是怎么办呢？把这个话语哈，我真的你们要是有进入的太难的哈，就让这个不要听别人怎么说，包括我的这个，就从这话语里头读它100遍。读他1000遍，就是说主啊，今天他说的挺打动我的心的，你要记住，打动你的心不是打动你脑袋的，打动你脑袋的基本上来讲常常的都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什么意思？这是讲圣经也是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我们种的毒全部罪的全是就是律法，立功之法是没有人能逃脱的哈。这就是我们现在，所以呢，我告诉大家，信了主以后讲立功之法的用各种形式讲的多的是，包括我自己都讲过。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虽然经历不明白，然后呢，但是呢，这一条路的时候哈，就是怎么样呢，把这个话摆在那个，但是后来我发现人心所渴慕的很有意思，耶稣是人心是万民他的心中所渴慕的那一位， 从我们的灵里，亚当失落了，离开了那美好的灵的时候，他就一直思念那个灵叫完美，他就没有失去过。所以代代我们都有灵，我们都在寻找那个东西哈。所以那个是打动人心的，那个无条件的爱，那一个全然的恩典，真的是我传福音最 powerful 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心里就觉得好，哪怕拜偶像的做什么的，他们都被这个感动。如果真信这个，认为那个真的是出路，然后后来的时候你把耶稣举起来了，就吸引万人来归向他。好，不是我们讲的道理多么好，他真的渴慕这个东西，就是单纯的福音，就是耶稣。那关键是一入了门，我们常常就掉到律法底下了。好了，你信了主，瞧你小青要是有个基督徒的样，什么叫基督徒的样？律法呀。所以你就会发现怎么办，其实我们要跟罪的诠释就是 律法。 今天哈，你看你在读，等到读哥林多前书，罪的诠释就是律法。你越爱主，如果你要不把律法这 fire 掉的话，非要让他做你的主的话，那个然后呢，你必然受他的辖制，你就没办法经历充足的圣灵的恩典。但是怎么办呢哈？这话哈都非常明确，我以前看了那么多遍，我为什么我有时候讲讲恩典的时候，魔鬼攻击我攻得很凶，我就马上加点掺杂的东西往回退。但是这一次的时候，真的谢谢你们，很多祷告可能时机成熟了，越祷告越那坚决，所有的杂音都被消灭掉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多东西我都是第一次，我说我怎么看的就是这个事儿，怎么这么明白，我当初都不能够清楚的把它 deliver 出来呢？因为我心中还有我的身体中有罪，它阻挡我，让我不敢那么讲的那么彻底，你知道吗？总在上面打点折扣啊，连那个第六章也要把它办成一个门槛，那不是门槛，那是自由的，自由的。所以这次开了会怎么办？你现在听到这音了以后，真的，监动，只有圣灵做一个工作。真的，你说的一句话我特别感动，就是说真理，都说真理，真理，真理太难进入了。认为什么？我里边的罪千方百计抵挡这个，认为这个东西不是那个人能胜过的。我里边的罪有没有啊？但是有一个办法，你就是现在就把这个话，今天晚上就前半段，就婚姻这块读它100遍。耶稣，你要让我用我的眼睛看见，就是这么回事儿。Forget about 润峰说的 ，Forget about 任何人说的。今天你不是活神吗？我就追求这个真理，真的是这么回事吗？真的是我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了吗？真的就是你看我为宝贝吗？就是这样吗？读它100遍。不得着他不罢休，你会发现圣灵就高抹耶稣，就把他剪开了。你这一就这样，真的，这个是个 action item。如果你要觉得你常常呢思维中就又回去了，那是正常的。连我自己都常常，你发现我都经历圣灵很多工作，我也常常回到立功之法里头。感谢上帝没有他拦阻了我。如果我那几件事要成功了，就麻烦了，我就会把更多的人带到律法底下。感谢上帝那时候没让我成功，所以我才能最后发现，哇，原来这么容易就进到律法底下，然后呢这么容易就什么，就像说我们归了耶稣，结果呢又活过来归给律法。我们就得死，看自己为死，就得是跟律法脱离了。你知道吗？当你还这么软弱，你就看自己为完美的，就是上帝最爱的这件事本身，说明你就死了。认为魔鬼会说你睁眼说胡话，你看看你的样子，你还说你是完美的，还说你是义人，你有一点义人的样吗？但是在灵界来讲的话就是这样的。而你信这个的时候，耶稣的 power 就更多的浇灌在你里边，然后你就越发的就是支起白白的恩典。但是呢，首先得要越过这个，你得真知道那个是真是神说的吗？这不要是我说的啊，认为我说的他没有力量啊。所以呢，我们继续的在彼此也带到哈，这件事我后来我 发现的话，神的话语这块还是非常重要， 嗯， 好吗？然后呢，我们继续还会有的。这罗马书好处就是它就重复重要的东西，它总在重复，越重复越清楚。你后来你会发现，好不好？我们今天的时候，大家还可以留下聊一点，然后呢，接孩子的就可以先去接了。我们最后请那个，我看看，我们请谁呢？就监动了。 嗯， 来为我们带个结束祷告。 好好也让海旭吧，今天因为祷告今天事太多了，海旭。 这也是恩典哦。那你这样得了，你祷告加上海旭好吗？咱们 double blessing 啊。 不是来自你的声音， 嗯， 都从我们这些怀疑的心中或者头脑中拿掉。 嗯， 阿门。 让我们真正的从 follow 你的话语， follow 你的道路，来建造自己的生命。 嗯。 也求主继续能够看顾我们，在追求你的道路上， 嗯， 能够有圣灵不断的提醒我们。 嗯 嗯。 今天你的生命在这房间里面搅动， 嗯， 主啊，你叫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啊，都啊向你产生这样的渴望和 恳求， 主啊，啊，你说过啊，凡是寻找的必寻见， 阿门， 主啊，就叫我们所有人都进到你这样的应许里面， 阿门， 主啊，我们的心灵向你这样的呼求，主啊，你必然听见， 阿门， 主啊，你必然应许我们，就叫我们进到你的真理里面去。经历你的真理进到我们生命里面，主啊，你打开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活出我们本来应该有荣耀的形象。 阿门。 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继续的动工，啊，求你白天动工，晚上也动工。 阿门。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真是能够啊洁净我们的生命。 阿门。 完全的像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你，啊，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